新多摩的学卡下电来 ，Capital 高五百三七频道。现在是明月报告讲有新闻，新的关注国会新闻，政府依赖四年将拨款对约一千万，推出新的居家数码共享计划。为的是一家电梯券可负担的期间，宽并服务个人电脑。通信及新闻部长袁黎明在国会讲，计划将在四月推出。对于六万户家庭装修额，符合住家的租赁住屋家庭，每月的宽并协案低低五台阶。袁黎明的松柏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互联网安装行为装置，决定指定社交媒体业者采取措施，为本地用户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。政府推出更新版专业服务行业转型蓝图，以加强新加坡作为良性商业中心的地位。苗军部长眼见员工，政府将跟利益相关者合作，以协助国内提升技能，以把握机会，实现以人才置业领域的职业保护。政府也将推出创新在邻里结合，协助干固啦重新建立在邻里社区起步干发展。苗军部政务部长丁成辉宣布，我国南部岛屿拉扎鲁苏阿公屋开始将本阶段推出低碳小度假屋住宿，为游客增添休闲的好地方。其他本地受理今年的总统挑战，将专注于为康好者提供精神援助，并且为白石律家相关护理中心赶机构调节资金赶提供借地。哈里马总统十万宋博今年的总统挑战正式启动。2003年，华夏剧组李旭辉中乡总会组合经开放申请，就托本地经小学赶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，只要家庭仲少一仔，难千是百万或者以下，或者家庭已经少一保超过100万。学生或者父母基金实论，使华族新加坡公民或者永久居民都要来申请组合经，即是你自死阿公屋成屋可。近湾地铁站附近的相应罗学习中心，电磅屋食三河吞区学习中心安装了新的多页翻新了尺数，空年港通风协同日益大提升。进到十万契数党动命于即是冬阴古梅丁，本地端部的南沙的气温共较热食21度左右，根据气算处光温的主流牛洞清新五零零七风落地21.1度，使今年即是在了必定以来的最低气温，最高温就是在乌鸦城里令城屋空气东海岸公温得到23.8度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